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90集，猫鼠游戏。 亲爱的乘客，第2977次列车前往乌骑士的列车现在已开始检票。 熙熙攘攘地踏青扫墓人群中，两名男子逆着人流穿梭其中，焦急地在寻找着什么。 你确定那小子就在这里吗？ 一名身着风衣的便衣男子喘着粗气，抹了把额头的汗珠。此人便是先前负责盯梢周文涛，却又结结实实被耍了一通的小唐。 应该没错，根据通话记录显示，周文涛那小子在打完外卖电话后，紧接着又打了个订票电话，订了一张前往乌骑士的火车票，车次就是这班。 小唐身边的另一位蓝衣男子左右观望着，似乎是他的同事。 可是那么多人要怎么找啊？ 小唐丧着一张脸望着熙熙攘攘的人流，简直都快绝望了。 不管怎么样都要找到，之前电话里也说了，这小子的身份特殊，不能脱离凌玉台的监视，而且其他部门也都盯着呢。 蓝衣男子正色道， 要是他行踪不明，我们太宰部难辞其咎，甚至可能被其他部门借题发挥，尤其是军机部。 军机部？ 小唐诧异地抬起眼说道， 说起来我也有听说，之前军机部一直问我们部长要他，那小子明明半点异能都没有，竟然那么吃香。 你懂什么？重要的不是周文涛那小子本身，而是因为他是那名叫江瑶的无色体质者的软肋，哪个部门掌握了周文涛，就相当于拥有了让江瑶俯首称臣的筹码，而凶手之力也便能为该部门所用。 可是这种事陆首领不会坐视不理的吧？ 小唐犹豫道， 之前周文涛编入我们太宰部，好像也是陆首领的授意， 因为六大部门中也就我们太宰部势力最小，而且没有军队，无法造成威胁，要是被编入军机部，哼，恐怕穆部长的气焰就连陆首领都要压不住了。 蓝衣男子摇头说道， 此外此次穷奇逃走的事件余波未了，直至现在都没有查出确切的原因，因此凌玉台理事会那边对陆首领的压力非常大，如果这次再因周文涛失踪而对江瑶失去控制，恐怕不仅仅是我们太宰部无法再拥有周文涛的编制权，连陆首领也会被问责，到时候首领甚至会面临被弹劾的风险。 被弹劾？ 小唐脸色一变， 穆部长一向对陆首领不满，这种事怕是真做得出来，这下事情可就闹大了。不行，我们得赶快趁着军机部还没察觉把那小子找回来。 亲爱的乘客，第2977次列车前往乌骑士的列车即将停止检票，请还没有检票的乘客抓紧时间。 正说着，广播里的通知声再次飘荡在检票口上空，小唐两人的视线在进闸检票的人群中紧张而仔细地扫视着，却始终没有发现周文涛的身影。 实在不行的话，要不我们干脆也先跟着上火车，在车厢里慢慢盘查。 小唐提议着，转头忽然发现身边的蓝衣男子似乎若有所思的样子。 不对呀， 有点奇怪，说起来周文涛他为什么要特意避开我们去乌骑士？蓝衣男子嘀咕道， 根据我们调查，他并没有亲友在那里，而且那地方山高路远，坐火车都要一天一夜， 但他走时并没有带什么行李，怎么说都不合理。蓝衣男子说着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连忙伸手拨出了一个电话。 哎，帮我查一下，周文涛除了订了乌骑士的车票外还有没有订其他的行程？ 已经查过了，除了这单并没有其他的了，只是…… 只是？ 蓝衣男子眉头一皱，立即追问道， 只是在这之前他的手机似乎有打出去过一个订票电话，但却中途挂断了，当时他似乎是打算…… 蓝衣男子听着电话中的报告，脸色渐渐沉了下来。末了，他挂断电话，抬头看向一脸疑惑的小唐。 看来这个周文涛比我们想象中更棘手，我们又被耍了。 是吗？冯都，哼，那个叫周文涛的果然是去找江瑶。 穆寻之听着密线电话中的汇报，嘴角扬起了一抹早有预料般的冷笑。 你这边继续盯着，一有消息就通知我。 谨慎的敲门声从穆寻之办公室门口响起，穆寻之挂断了电话，抬头望向了站在门口的那名身着深蓝色制服、面色冷漠的高大男子。 部长，听说您找我。 在得到穆寻之的应允后，男子悄无声息地走上前，仿佛如一只鬼魅的幽灵，这和他那高大健壮的体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 我说过，进我办公室时不用掩藏脚步声，这会让我不舒服。 穆寻之扫了眼男子脖颈间的黑色水晶，随即将目光聚焦到了男子那对琥珀色的瞳孔上，脸色似有不悦。 很抱歉，这是我常年的习惯，下次定将注意。 男子面无表情地说着，将视线移到了穆寻之办公桌上的一张相片之上。 这就是这次任务的目标吗？ 没错，但我要活的。 穆寻之伸手将相片递给了男子。 此人名叫周文涛，目前是挂在太宰部名下的编外灵域神使，属于 A 级涉密人员。 穆寻之顿了顿，抬头看向男子说道， 他原本应该时刻在太宰部的监管之下，不经过组织汇报不能随意离开本市，但我得到最新消息说他脱离了太宰部的监视，打算出逃，现在人就在机场，我需要你把他秘密带回来。 好的，我马上安排。 男子点点头，并没有多问，直接收起了照片。 对了，这件事务必小心谨慎，切勿打草惊蛇，更不能让其他部门知道，尤其是陆静怡。 穆寻之注视着男子，补充了一句， 明白。 男子说着便转过身，在清晰的脚步声中离开了办公室。 只要抢在太宰部之前把周文涛抓到手，那就坐失了太宰部的失职，理事会也会质疑当初陆静怡的决定。哼，到时候谁都没法让我再把人交出去。 穆寻之冷笑着自言自语道， 陆静怡啊陆静怡，你千方百计地削我的权，甚至连剑云都被你收买而疏远我，但没想到会露了这么个把柄在我手里吧。哼，好好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 阴沉的呢喃回荡在办公室内，渐渐消散于黑暗之中。 先生你好，请出示登机牌和身份证。 安检台后，一名检察员做了个手势，礼貌地对面前这名头戴鸭舌帽的年轻男子开了口。 哦，好。 男子忐忑地压了压帽檐，伸手将登机牌和身份证递给了检察员。 是朱文海先生吧？ 检察员扫了眼身份证上的照片和姓名，随后抬起头看向面前的男子。 先生，请您摘下帽子，然后正面看左侧的摄像头。 啊，好吧。 周文涛无奈地摘下了帽子，惴惴不安地对准了左边的摄像头。 面部识别匹配成功，谢谢配合。 随着机器提示音的响起，检察员在登机牌上盖了个章，随后将登机牌和身份证递还给了周文涛。 先生，您的手续已经没有问题了，请去前方排队安检。 好的，谢谢。 周文涛终于长舒了一口气，接过身份证和登机牌后便走进了安检区。对于偷拿了他哥的身份证的事，周文涛自己也多少有些过意不去，不过在被监控的当下，周文涛再傻也明白不能用自己的身份证去买机票，所幸国内航班的安检不需要验证指纹。 这也让作为周文海同卵双胞胎的周文涛有了空子可钻，再加上他先前故意放的烟雾弹，这让他多少有自信可以拖延时间蒙混过关。 先生，您的包里有个充电宝，我们需要再次检查，请您配合。 正想着，安检员的话语忽然将周文涛从走神中拉了回来。在示意后，安检员打开了周文涛的背包，拿出了里面的一只充电宝，仔细检查了起来。 不好意思，这只充电宝的容量超出了许可范围，您不能带上飞机，请安排寄存。 安检员晃了晃手中的充电宝，对周文涛说道。 啊，可是我的飞机快要起飞了，现在再寄存来不及了呀。 周文涛一愣，开口说道。 很抱歉，规定如此。 安检员不容置疑地说着，没有任何退让的意思。 要不寄存，要不我干脆弃置，总之不能带上飞机。 前面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那么慢？ 就是啊，快点行不行啊？我们都要赶飞机的呀。 安检通道的拥堵令排在后面的安检队伍怨声载道。周文涛回头看了眼后方，却恰好瞥见身后的安检区外有两名行色匆匆的男子狂奔着赶了过来，而其中一个正是先前那个守在他工作室门外监视他的便衣男子。 我去，他们怎么那么快找上门了？ 周文涛大惊失色，顿时也没心情在这里继续纠缠了，随手便把充电宝塞给了安检员，说道， 那个我赶飞机，充电宝我不要了，送你们吧。 说完，周文涛便连忙拎起背包准备闪人。而正在此时，安检队伍中的抱怨声似乎也引起了外面那两人的注意。眼尖的小唐一抬头，正好瞧见了周文涛那鬼鬼祟祟的背影。 是周文涛，找到了。